张三的歌。这首歌的原唱呢，本来是李寿全，他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，在80年代的中后期可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而这一首歌曲出现在当时的背景之下呢，给大家带来了耳目一新、不一样的感觉。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，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，没有烦恼，没有那悲伤，自由自在，身心多开朗，忘掉痛苦，忘掉那悲伤，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，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，是心里充满着希望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，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，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。 张三是李寿全为他歌里面所唱的小人物起的一个很平凡的名字，其实呢也正好是唱出了我和你，我们每一个人。

心底悲伤好清楚，好像水花溅湿了我狼狈的孤独，忍不住想起了你，是不是爱徜徉他怀里，这画面打扰着我不能安静。哪里有屋檐能躲雨，好个理想你的天气，让我找一条途径，没有爱情的国度里。哪里有屋檐能躲雨，厌倦你给我的情绪，何时与其会过去，才能写下回忆。 是来自萧亚轩，叫做《雨季中》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杜德伟这首曲目，叫做《为爱存在》。随着我们长大，随着我们走向社会，直接为爱存在的爱情呢，好像越来越少了。可能更多的要挑你的长相，要挑你的人，要挑你的家庭。但是我觉得门当户对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但是更重要的呢，应该是兴趣相对，不然没有共同语言的话呢，在一起仍然会有心灵的孤独感。 无法去安排爱情的节拍，它在转瞬间说来就来，是一扇门轻轻被你推开，春天才走进来，这种甜蜜的感觉你是否明白，夜夜在你窗下徘徊，未来不能期待，让你和我。 节拍，轻轻松松爱的不自在。是一扇门轻轻被你推开，春天才悄悄走进来，这种感觉你一定明白。我只要有你在，每分每秒都愉快。想捕捉你每一个迷人的姿态，你的乖和你的坏，你的全部我都想爱。哦哦哦，是一片海，美丽而又纯白，想着我们温柔简单，让我们感应爱情的节拍，轻轻松松爱得多自在。哦，是一扇门轻轻被你推开，春天才悄悄走进来，这种感觉你一定明白。我只要 手，你就是我的心。 挫折 林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这个小节就来分享到陶喆，这首曲目叫做《望春风》。陶喆很拿手的老歌新唱《望春风》，孟蔚呢，在我的印象当中总是能够恰到好处的诠释一首歌的意境和意义。在他的专辑《十二楼的孟蔚》当中，这首由李宗盛作词的《寂寞的恋人》也许是被很多人忽略到的一首歌，但是其实呢，它非常的有意思，也唱出了生活当中很多恋人相爱到最后没有办法在一起无奈的现实。来分享一下这首曲目，我是苏宝，我们稍后再见。 为什么夏天太亮的霓虹灯，天空的颜色好浅，沙子太正常，落叶是树的风险，情感是偶发的时间，用偏方治好失眠。万一你爱的吗，有何心发现，温柔的誓言，恋爱的肢体语言，努力爱一个人和幸福并无关联，小心的爱与不爱之间，离得不是太吞下寂寞的恋人啊，试着辛苦的去了解，却是